《吴德传》第一章。当民长执政时代，国内发生了饥荒，有个人带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白冷到摩阿布乡间去侨居。这人名叫阿里莫内克，他的妻子名叫纳奥米，他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赫龙，一个名叫基内雍，是犹大白冷厄弗拉大人。他们到了摩阿布乡间，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奥米的丈夫厄利莫内克死了，留下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都娶了摩阿布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奥尔帕，一个名叫卢德。他们在那里大约住了十年。马赫龙和基内雍二人也相继去世，只剩下了那妇人，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。于是他便与他的两个儿媳打算从摩阿布乡间启程回家，因为他在摩阿布乡间听说天主垂顾了他的百姓，赐给了他们食粮。当他和他的两个儿媳要从寄居的地方出发，取道回犹大故乡的时候，拿奥米就对他的两个儿媳说，你们去吧，各自回娘家去，愿上主恩待你们，如同你们待了死者和我一样。愿上主赐你们在新夫家里各得安身。于是就吻了他们，他们便放声大哭，向他说，我们要同你回到你的民族中去。那奥米回答说，我的女儿，你们回去吧，为什么要跟我去呢？难道我还能怀孕生子给你们做丈夫吗？我的女儿啊，你们回去吧，你们走吧，我已老了，不能再嫁人了。如果说我尚有希望今夜能嫁人也怀孕生子，你们又岂能等待他们长大持身不嫁人？我的女儿啊，不要这样，有了你们我反而更苦，因为上主已伸出手来与我作对。他们于是又放声大哭，奥尔帕吻了自己的婆婆，便回自己的家乡去了。卢德对婆母仍依依不舍。拿奥米向他说，看，你的嫂子已回他民族和他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。卢德答说，请你别逼我离开你而不跟你去，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，埋在哪里。若不是此事我与你分离，愿上主罚我，重重罚我。那奥米见他执意要与自己同去，就不再劝阻他了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了白冷，他们一到了白冷，全城的人都为他们所惊动。妇女们惊问说，这不是拿奥米吗？他向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叫我拿奥米，应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待我好苦，我确实富足，如今上主却使我空空而回，上主责罚了我，全能者降祸于我，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奥米呢？拿奥米从他的儿媳摩阿布女子卢德回来了，是从摩阿布乡间回来的。他们来到白冷，正是开始收大麦的时候。